过快红灯的路口，我们大笑着一起回头，不用刻意做些什么，两颗心就会满出来快乐。想起来怎么像梦，小的美好大的感动，是过了多少个秋冬，沦为夏天的电影，只能重播怀旧。我们是两颗会痛的石头，猛烈冲撞后裂了缝，永远都不会懂什么叫认错，还想爱却掉多放手， 三天